色的声音，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。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 1073 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欢迎你，我是你的朋友古月。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，革命歌曲一直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记忆中的歌声。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，至今仍在我们的脑海中清晰浮现。今天的节目，就让我们一起回味那些曾经的岁月。歌唱祖国是词曲作家王新最为知名的作品，他独具匠心地采用了欧洲凯旋式进行曲的模式，并与中国民族音乐风格中的颂歌模式相结合，集中体现了中国各族人民赞美和歌颂自己的祖国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这一浓烈的时代气息。 亮的红色革命歌声中诞生了新中国第一批歌唱家，其中最杰出的就是郭兰英。在抗战时期，歌曲《南泥湾》就唱遍了陕甘宁边区，后来郭兰英更把歌曲诠释得淋漓尽致，把它唱响到全国各地。1958年，湖北省实验歌剧团创作了歌剧《洪湖赤卫队》，讲述的是洪湖赤卫队党支部书记韩英与土豪彭霸天斗智斗勇，最终粉碎敌人围剿的故事。1961年，根据歌剧改编的同名电影放映后，影响力空前巨大， 并获得了同年首届电影百花奖最佳音乐奖，其中的唱段《洪湖水浪打浪》也成为了民族歌剧的经典之作。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， 欢迎回来，让我们继续在歌声中寻找记忆。在上世纪50年代，一批批优秀的电影产生，其中的歌曲也传唱一时，像电影《祖国的花朵》的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，上甘岭的插曲《我的祖国》，铁道游击队插曲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等等，这些风格各异的电影让观众为之喜悦，为之动容，歌曲的功劳自然也不在话下。来听电影《刘宝的故事》插曲《九九艳阳天》。 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，18岁的哥哥呀，坐在河边那个 艳阳天来哟，十八岁哥哥呀，高素小英莲。 刘三姐是我国最成功的音乐故事片之一，讲述刘三姐在壮乡反抗封建势力、追求美好生活的传说故事。影片人美景美，歌声更美，多首插曲都已经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歌曲。同时，广西美丽的壮乡风光和动人的歌海风情也随之风靡全国，享誉至今。来听其中的插曲，什么结子高又高。 高又高嘞， 嘿，高又高， 什么节子伴重要嘞， 嘿，伴重要， 什么节子唱双对嘞，什么节子棒棒敲嘞， 嘿，什么节子棒棒敲嘞，什么节子棒棒敲嘞，嘿，高了节子高又高嘞，嘿，高又高，玉米节子伴重要嘞，嘿，伴重要， 1979年，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部轻喜剧《甜蜜的事业》的上映，令万人空巷。电影中女跑男追的慢动作抒情画面第一次出现在银幕上，把观众看得回味无穷。主题歌《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》，突出时代元素的同时，也大胆歌颂了爱情，让爱情不再遮遮掩掩，而是被人们毫无顾忌的传唱，从而解放了人们的爱情观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来听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。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，